我送你上西天。佟林在旁边一看，替铁三爷担心，佟林赶紧过来，我说这位老兄，你够累的了，不如闪到旁边喘喘气儿，由我来对付他。比如说我要不成呢，三爷您气儿也缓过来了，您再跟他伸手也不为迟晚。我佟侠客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对我不放心呢？你认为我不是他的对手，你先给封定了，我得非败不可。不，我绝没这意思。佟侠客，要没这意思，您就在旁边看着，用不着您伸手。佟林一看这人可够骄傲的，言语之间透出来谁也不服。如果佟林执意要跟司徒朗伸手，非把这人得罪了不可。没办法，佟林退回原处。单说铁三爷抡开掌中这条大棍是大战司徒朗，在他的思想认为，你司徒朗再有能耐，你都七八十岁的人了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。你心倒挺盛，可是你气血衰败了。我呢30多岁正当年，血气方刚，就我这个气力也把你降住了。稍微棍法再精点儿，我是准赢不可呀。结果铁木金把事儿分析错了，这一伸手才他发现，这司徒朗，你别看七八十岁的人了，日月五行轮，招数奇妙，抽彻连环，身形刷啦啦转动比猿猴还快，那气力头比自己还足。没打了20个回合，铁三爷棍法错乱，呼呼带喘呐、玩这劲儿了，他这才服自己不如司徒朗，而且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。眼见五行轮刮风在眼前晃动，一个不注意给了声就完了。正在这时，佟林没办法过来了。喂，三爷，这回该您歇歇了，您有点乏了，你看额头鼻洼鬓角见了汗了。铁木金没办法了，不服高人有罪，拉棍子跳出圈外。佟大侠，您留神呐、这老糟头子不好对付。佟林点点头没说话。铁木金退下之后咱不提，单说佟林冲着司徒朗一抱拳，师兄你不乐意听我也得这样称呼你，因为这是事实啊。师兄啊，别打了，怎么样，我奉劝你把道路闪开，让我们过去。您了这么大的年纪了，找个地方哪好，在哪儿定居，以乐晚年，有多好啊。您为了这口气非要砸旧车皮木龙，非要玩这条老命，这不是蠢人吗？如能听我良言相劝，老哥哥拉倒吧，进一步不可设想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能忍就忍了吧。佟林，呀呀 呀，呸！我用不着你劝我，我什么全懂。咱俩话已经说尽了，佟林，你要再不伸手，我可要说难听的了。那意思是什么？要骂佟林的祖宗。大丈夫受杀不受辱啊！佟林一听明白了，好好好，不说了。如此说来，师兄，你伸手吧。好，我早就该如此。再看司徒朗，往下一塌腰，前脚弓，后腿绷，身子往前一纵，跟箭一样，抽就到了近前，把双轮一并，奔佟林顶梁便劈。这个轮呢，前面是个大圆圈，都是刃子，就像那斧子刃差不多少，那要劈上受得了。佟林一歪头躲开了，嗨，大鹏双展翅，司徒朗把双臂一伸，奔佟林的脖下，佟林一低头，二招躲开了，司徒朗一抹身，双轮并着一块儿，利用这大尖子扎佟林的花盖穴，唰就到了。佟林一搓腰往后一撤，使了个千斤坠，这一下又没扎着。司徒朗气得直不勒脑袋，佟林呐，你怎么不伸手？师兄，我让你三招，第一招不还手，念你我都是一个门户，你是我师兄，我是你亲叔白师弟。第二招不伸手，你师父是我师伯。第三招不伸手，爱惜你是个英雄好汉。可是让一让二，不能让三让四，如果师兄得寸进尺，佟某第四招我可还手了。 你少说废话，你都气死我了，你哪那么多词儿？ 司徒朗嗷嗷怪叫，一蹦起来多高，双轮展开，频频向佟林发动进攻。佟林接架相还，抽招换式，还了招了。四件兵器在空中乱舞，光华缭绕，冷气逼人。就见两个人身形转动，铁三爷在旁边看着，哎呀，心里暗暗想到，佟林高人也，这回我开了眼了，原来我还有点不服气儿呢。这佟林自己报号，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。我跟我老师说过，我跟我师兄丁瑞龙也说过，有朝一日碰上佟林，非跟他比划比划不可，看看究竟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。今儿这一看呢，甭比了，我是甘拜下风啊。司徒朗就是试金石啊，我跟司徒朗伸手伸不上手，人家跟司徒朗伸手不费劲儿，就这一点那就比我强，况且人家是真高。其他的人也在两旁观阵，80多个回合过去了，司徒朗是越打越生气。他一看佟林这个招数的套路非常眼熟，一边打一边想，他这个路子跟自己怎么那么相似呢？双月酷似双轮的招数啊，明白了，这不我老师教的吗？我老师的招他怎么会呢？啊，怪哉怪哉。嗯，因此打着打着他就问， 脱离。我且问你，你日月五行轮的招数谁教给你的？佟林并不隐晦。师兄啊，你要问我告诉你，前半截是我老师河道元上道明所教，后半截这绝招乃是我师伯太虚上人庄道琴所教。司徒朗一听，好师傅啊，你这绝招不教给我，你教给佟林，你诚心跟我为难呐、啊！今天我不要这条命。不要命有什么用？他不是佟林的对手。100个回合出去了，佟林想速战速决吧，脚下把转大树那功夫拿出来了，这招谁也不行。有一线之路，佟林不使用，双臂一晃，脚底下攒劲，还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先迈三角形天地人，后迈四方形东西南北，唰了一转身，金木水火土五行，再一转六合，再一转七星，再一转八卦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司徒朗一看傻眼，一瞅前面是佟林，后边是佟林，左边是佟林，右边还佟林，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都是佟林团团，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假的。哎呀，莫非佟林会分身术不成？本来他脾气就急躁，他这一傻眼，心里一发热，眼发花了，手忙脚乱，是方寸乱套了。这方寸一乱呢，大脑失灵了，这仗还有法打吗？佟林一看有机可乘，左手月一晃的灭门，右手月直奔了千心。司徒朗一看不好啊，拿双轮往外一弹，佟林这是虚招，引他呢，他往外一躺，正好来个大开门，把中盘下盘都交给佟林，门开开，你随便吧。佟林没使双月，使了个金鸡独立，野马分鬃，跺子脚，左腿一立，右腿绕起来，心说我踢司徒朗哪儿的，踢心口窝不行，一脚就把他踢死了，踢小肚子不行，肠子踢折了，踢卡不当更不行，那要了命了。哎呀，把佟林把脚尖一掰，奔司徒朗的腿根啊，啪就一下点上。那佟林那叫什么脚？那像咱普通人呢，就普通人蹬一下也够呛，就这一下不要紧，司徒朗哎呦的一声摔出2丈多远，就是翻身摔倒，双轮落地。佟林一低了腰到了近前了，把双月在他面前一晃，明晃晃的大月牙子是直奔司徒朗的梗嗓。司徒朗摔倒了，迷迷糊糊，就叫着佟林扑到近前，再想还手已然不及了，叫着脖子上刮了一道冷风。他知道家伙到了，司徒朗把眼一闭，牙关一咬，门了。77年结束了，77了。他哪知道这是双月呀，似挨着似挨不着，哎，就刮了一阵冷风，佟林往下一撤月，把双月交单手哈腰扶起司徒朗。 师兄，对不起，小弟一时失手得罪了师兄。师兄，无论如何您可得原谅。说着又给他双轮捡起来交给司徒郎。师兄啊，您要不出气咱接茬比。那还比什么劲儿？ 你呀、啊、你丛林啊， 你气死我了，你个伪君子。你这叫打一巴掌给我个甜枣吃啊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羞臊啊，我跟你拼了。佟林说随便随便来吧。司徒朗一拉这个架子一琢磨，不行，不是佟林的对手。看这意思佟林没费多大劲儿，真把他惹急了，我两个司徒朗恐怕也不行啊。 算了吧， 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今天我离开这儿，找个地方闷头一忍，我好好的练功，练完了功夫再找佟林出气。司徒郎想到这儿，把双轮往左右一分，姓佟的，你真放我走，真的，我可报复，我明白，我在北京随时恭候。师兄，您什么时候去都行。 好嘞，你等着吧，肯定有那一天。方锦撤后， 驾着几具尸体是望风而逃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这段书叫《穿桑林》。佟林二度司徒郎，还有三度在北京。这司徒郎果然呢找高人学绝招去了，觉着自己不含糊，再次跟佟林比，那是后文书暂时不提。佟林一看他们全跑了，长出了一口气，扭回头来见铁木金和这些徒弟。铁木金深施一礼，佟爷，佟侠客，高， 我服了，我开了眼了， 不但说您能耐大，您这气量没比的，您真是个正人君子啊、哎、我相比之下太不如您了，方才这事要放到我身上，我一棍子把他脑袋砸开花了，我还饶他呀。您听他说那话，您以恩待人，他说我们的早晚还要报复，这没心呢、啊、这人呢，狼心狗肺，您怎么能放他呢？三爷，我们这里头有很多套头，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，我放他自然有一定的道理。三爷，我还没谢谢您呢，您帮了我的大忙了，您要不是领着这支镖队来，不给我长长威风，恐怕今儿我非吃亏不可。虽然单打独斗我不见得吃亏，但是人家人多呀，您这一来解决了问题了，我是非常感谢贵师徒。哎，铁木金你摆手吧，别佟侠客您别说这话啊，这是我应尽之责。现在我还走，我去办我的事儿去，我把这只镖送到商丘，然后我回北京。您不也上北京吗？佟林说是，那咱北京见。我回到大清真寺见着我师父跟我师兄丁瑞龙，把您这事儿我好好讲讲。如果您回到北京，我肯定上雍亲王府请您去，把您请到大清真寺，咱们好好团聚团聚，好好热闹热闹。佟林再三称谢，铁木金领着镖行的人走了。